狗熊做客。大梨、二梨和小梨三弟兄在楼上玩，大梨把小鼓敲得咚咚响，二梨和小梨背着木头敲，一二一二齐步走。他们玩得正高兴，忽然听得噔噔两声响，有人上楼来了。 妈妈妈妈， 没人答应。不是妈妈，那是谁呢？小林给吓得扔下鼓槌，躲到一个墙角去。噔噔噔噔，声音越来越近，二林也害怕了，扔下木头枪，躲到另一个墙角去。噔噔噔噔，声音更近了，大林瞪着眼睛举着枪，心里想，你来，你来了，我就开枪。可是他看见上楼来的是一只大狗熊，也害怕了，躲到又一个墙角去。大狗熊走起路来一摇一摆，像个老太太。他慢慢地走进屋子，东瞧西瞧，瞧了一阵子，走到大林跟前，用鼻子闻了又闻，再走到二林跟前，用鼻子闻了闻，最后走到小林跟前，用鼻子闻了又闻。小林没见过狗熊，还当是一只长着挺胖的狗呢，伸出胳膊一把搂住大狗熊的脖子叫了起来，它是一只胖狗，我们跟它一起玩吧。大林和二林听小林这么一说，不害怕了，一起跑了过来，用手轻轻抚摸大狗熊的毛。大狗熊觉得挺舒服，扭着身子，摆着脑袋，瞧，他们可亲热了。小林捡起鼓槌，把小鼓敲得咚咚响，真有意思。大狗熊一听敲鼓的声音，就跟着一步一步走起来。大林和二林捡起木头枪，跟在大狗熊后面。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他们玩得可高兴了，连妈妈上楼来也没听见。小林第一个看见妈妈， 妈妈妈妈，您瞧，我们跟胖狗玩真有趣。 什么胖狗？那是一只大狗熊呀！妈妈差点给吓得昏过去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直着嗓子大叫：“ 来人呐！救命啊！狗熊要吃人了！” 这时候，一个叔叔正在对面的饭店里吃饭，听到叫声，马上奔了过来，噔噔噔，三脚两步上了楼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这位叔叔把孩子的妈妈扶起来说， 把您吓坏了吧，这只大狗熊是我们马戏团的，刚才我去吃饭就把它放在你们院子里，唉，它挺爱跟孩子们玩，就来找您的孩子了，别害怕，这大狗熊的脾气可好了，您瞧，它跟您的孩子不是玩得很好吗？ 是的是的， 小林说， 胖狗，不是胖狗，大狗熊，它可好了。是的，是的。 大林和二林也说， 我们跟大狗熊玩得真开心。 是吧，你们也玩够了，我们得回马戏团去了。叔叔说完话，就带着大狗熊走了。大林、二林和小林真舍不得大狗熊走呢。他们说， 我们喜欢跟大狗熊玩，叔叔，下回请您再带他来。 可是妈妈一直抱着头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